青春斑斓的黄昏，哦，喊我们结婚， 我们结婚， 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，忘掉那些过错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